编年记上第十九章。此后阿孟子民的君王那哈士死了，他的儿子继位为王。达卫心想，我要善待那哈士的儿子哈农，因为他父亲曾善待了我。于是达卫派遣使者去慰问他，哀悼他的父亲。但当达卫的臣仆来到阿孟子民的境内哈农那里慰问他时，阿孟子民的公卿对哈农说，达卫派人来慰问你，你以为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？他的臣仆到你这里来，安知不是为调查探听破坏这地方？哈农遂拿住达卫的臣仆，将他们的胡须剃去，将他们下半截至臀部的衣服也都割去，然后放他们走了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有人将这些人所遭遇的事告诉了达卫。达卫遂即派人前去迎接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很觉羞耻。王便吩咐说，你们暂且留在耶里哥，等胡须长起后再回来。阿孟子民见自己同达卫结下了仇恨，哈农和阿孟子民便派人用1000塔冷通银子向二河之间的阿兰、马阿加的阿兰及作巴去雇战车和骑兵。他们雇得了战车32000辆，又雇得了马阿加王和他的军队。他们来到就在莫德巴前扎营，阿孟子民也从自己的城内出来集合备战。达卫一听说，遂派约阿布率领全部精兵出击。阿孟子民出来在城门前摆了阵，来助战的王子们另在田间摆了阵。约阿布见前后受敌，便由以色列劲旅中挑选一队精兵摆阵进攻阿兰人，将其余的军队交由自己的兄弟阿比色指挥，叫他列阵进攻阿孟子民，对他说，若我打不下阿兰人，你就来援助我，若你打不下阿孟子民，我就来援助你。你当勇敢，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天主的城池，我们应当奋斗，愿上主成就他认为美好的事。然后约阿布带着军队往前进攻阿兰人，阿兰人便在他面前逃走了。阿孟子民见阿兰人逃走，他们也在约阿布的兄弟阿比色面前逃走，退入城中。以后约阿布回了耶路撒冷。阿兰人见自己为以色列打败，遂派使者将大河那边的阿兰人调来，由哈达德泽尔的元帅少法克率领。达卫一得了情报，就调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，来到赫兰摆阵向他们进攻。当达卫摆阵攻击阿兰人时，阿兰人就来迎战，但阿兰人在以色列面前溃退。达卫趁势击杀了阿兰7000骑兵、40000步兵，也杀了他们的元帅少法克。哈达德泽尔的臣仆见他们败于以色列，便与达卫讲和，表示臣服。从此阿兰人再不敢协助阿孟子民了。